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二十二章，上回我哋讲到九叔呢就终于制服咗小玉，就系嗰只女鬼啦。而秋生呢就不忍将佢打到魂飞魄散，亦都念一念旧情啊，就将小玉呢就放走咗。而文才呢个时候呢已经思变，九叔就制住咗文才，亦都发现咗呢原来秋生喺隔离镇买返嚟嘅糯米呢好多都系粘米嚟嘅。怪唔知对文才嘅私毒一啲用处都冇啦。卒之就搞咗轮。秋生呢亦都连夜咁样走去隔离镇买返啲坚嘅糯米返嚟啦。而任太老爷嗰隻僵尸呢喺个山洞里面捉啲生老鼠嚟食。又由于里面啲阴阴湿湿嘅露水不停咁滴落佢啲麦斗线上面。所以搞到制住佢啲麦斗线呢发力嘅全失。呢隻僵尸呢又准备出嚟兴风作浪啦。咁话咁快呢就到咗第二日啦。秋生就终于喺第二个镇上面买咗啲坚嘅糯米返嚟。咁就完全唔同啦。九叔就将啲糯米煲成水，文才成个人浸晒喺里面，婷婷呢亦都帮佢煲返啲坚嘅糯米粥，睇起身个情况呢有所改善，已经又恢复返神智，有返个人样啦。去到中午松啲嘅时候呢，突然间脚步声就喺二庄外面传嚟咯噃。 秋生，秋生， 原来系秋生嘅姑姐。九叔一听到系姑姐嚟呗，即刻就吩咐婷婷啦。嗱，你哋两个千祈唔好话俾阿姑姐知阿秋生咩事。秋生系三代单传，姑姐知道系咁啊，一定受唔住你嘅刺激噶。吩咐完，急急脚就出去迎接阿姑姐啦。文才啱啱浸完身，跟住出去啦。而呢个时候，姑姐呢已经入到嚟内堂咁滞啦，东张西望。九叔啊，勉强笑住讲啦：啊，秋生姑姐，几好啊嘛！ 啊，九叔，秋生呢？两日两夜都唔见佢翻去嘅。 九叔啊，眼珠一碌就讲啦：都唔系为咗文才。文才讲啦：我又关我事嘅嗬？ 秋生姑姐一听到就指鬼住文才讲啦： 哎呀，如果唔系你啊，笨手笨脚啊，俾啲僵尸话亲，成镇都知噶啦，我秋生都唔使咁辛苦啊，贫嚟腾去咁样救你啦。 文才不自觉咁接一句：佢先唔辛苦，风流快活。文才，九叔喝住佢。文才收缩条颈，呼下咁行翻入内堂啦。 啊，咁而家秋生呢？ 佢喺房里面瞓紧。 姑姐啊，从个房里面望过去，咁啱啊见住婷婷出嚟，即时喜出望外讲啦： 啊，有婷婷陪住佢，咁都唔紧要。咁啊，不如就系俾佢留喺度啦，好冇啊？ 啊，姑姐，哎呀，秋生教你咁叫嘅咧。 婷婷啊，即时一窒啦。 咩话？ 九叔就即时讲：啊，秋生姑姐， 啊，九叔，我而家咧就放心啦，啊，我即刻走噶啦，即刻走噶啦，我哋好痛气嘅。 呢、這个九叔谂谂下，今晚阿婷婷就唔系咁方便喺呢度，最好就去你嗰度过一夜。 哦，咁啊更加唔紧要啦，反正我哋都系一家人嚟噶咯。 姑姐眉飞色舞。婷婷跟住问九叔啦： 九叔啊，我翻屋企得唔得啊？ 九叔一面凝重咁讲啦：当然唔得啦，你只僵尸一日都未解决，唔可以冒呢个险。 姑姐跟住讲啦： 系咯，自己人去边都一样啫。 九叔个少少讲啦：佢啊，仲要忙一啲事。 咁啊，我都嚟帮手啦。 哦，咁点系啊？吓！ 婷婷跟住讲啦， 咁我同姑姐去买啲当归啦。 讲住，翘住阿姑姐只手行咗出去啦。睇到佢哋两个走咗啦，九叔先松翻啖气，拧转头啊，见到文才喺度照紧镜，咁啊嗌过去啦：你仲照乜鬼嘢啊？ 文才拧翻转头，目光啊落喺九叔个面上面就讲啦： 师傅， 我睇你都住住话镜睇下喎。 九叔一望，面色一变， 嘿嘿，面无人色啊咧。 九叔啊，摸摸块面讲， 仲唔系因为你两个搞到我连觉都冇得瞓？喂，仲企喺度？ 文才蹑手蹑脚咁行过去，一脚踩啲糯米上边，一脚起身，啲糯米变成黑色噶啦。佢啊惊啦，望住阿九叔。 九叔啊冇理到佢，眼都差啲睁唔开啦。 文才急急脚咁撩开啲糯米，咁啊问师傅啦： 师傅啊，我好多嘢我真系唔明哦。 系啊，好多嘢你都唔明啊。 我师傅啊，其实咧，我啊怀疑你对僵尸系咪真系咁了解嘅咧？ 九叔啊讲啦： 我系呢方面嘅权威，冇人比我更加了解嘅啦。 文才勾勾个头，虎起泡腮咁就讲啦： 咁我有冇得救咧？你话 九叔个冇遗意啦，打住个喊路就讲啦： 唉，如果唔系嗰条麦斗线，呢两晚边有咁安定啊？ 咁当然，九叔就唔知道山洞里边啲水啊，系咁滴个不停，而且啊，僵尸只手唔单止可以喐，上半身又可以左右拧，光天化日喺阴暗嘅地方都可以不停咁跳跃噶咯噃。你话一入到夜晚啊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咁啊，到夜晚啦，婷婷咧就买完当归翻嚟，秋生亦都瞓醒啦。咁啊，大家围埋一齐食饭啦。饭台一打开啫，几乎人人系一份，即系好似叫快餐咁咧。文才食住糯米粥，秋生啊大鱼大肉，婷婷啊食斋，九叔攞住张碗筷，左望下右望下，都唔知夹边。啱啱扒啖饭啫，拧拧头啊叹口气。 文才呢由头到尾啊都系糯米嚟噶嘛，一住食住粥，一面啊瞄住秋生面前啲大鱼大肉，趁九叔唔为意啊伸手谂住去夹咯。秋生啊嗌啦：诶，师傅！ 九叔啊应声拧转头咯。 文才够肉已经含到嘴边，急忙停落嚟，好尴尬咁啊，嘿嘿嘿咁去笑。 九叔啊讲啦： 食啦。啊，一块都唔得啊！ 你咪试下咯， 我成日食埋啲糯米粥都好寡下啫。 秋生跟住讲啦，我都系咁话，成日大鱼大肉食得多都系厌嘅。 你死系死好命你啊！ 秋生懒过唔醒，夹起块肉递到婷婷嗰边啊。 喂，你食啲啊，我食斋得噶啦。 婷婷拧拧头。秋生仲想讲啲咩啫？ 九叔冷冷咁讲：婷婷服校一定要食斋嘅。 咁啊，食斋冇乜营养噶，师傅。 系咯，个个都好似你咁乖啊，一定要扮大补啊，大鱼大肉仲要饮当归系咪？ 哎呀，点都好过你食糯米粥啊！两条友仲喺度讲紧， 九叔一巴就刮过秋生嗰度啊！ 你啊，如果唔系你俾鬼迷。搞到啲粘米同糯米都分唔到，文才使依家咁样。 秋生啊，捽下个头啦。 师傅， 俾鬼迷咧就喺后边，就系个老板呃我啫嘛。 可俾鬼迷就喺后边嘅，系边一个契弟讲自己好捻醒啊，系分得到糯米同埋粘米嘅咧？ 秋生啊，即刻冇嘢讲啦。 快啲食完快啲瞓啦！ 未等秋生讲嘢啫，文才答答口讲啦：， 知道啦，师傅，我系叫秋生，唔系叫你。哦，咁我系咁喐啦，啲糯米都黑晒啊！你估我睇唔到啊？又要跳啊！食完嘢就有力跳啦。 秋生啊，谂住讲啲嘢咧，就问师傅啦：， 啊，师傅啊！点解啲糯米文才一掂到就变咗黑色嘅？ 糯米系吸尸毒，凡系有尸毒嘅糯米一掂到就会将尸毒拔出嚟噶啦嘛，一拔咗啲糯米就变黑色咯。 文才本来无精打采嘅，听完师傅咁讲，好似有啲机、啊，就问啦： 师傅啊，咁即系话，不断咁吸 吸到啲糯米都唔变黑色咁啲尸毒咒。 系，冇错咯。 哦，哎，吓得我啊！ 几个人喺度倾紧偈啫，喺外边冇示威咧，就带住一班暴快又入嚟咯噃。见到阿九叔咧，仲系客客气气咁打咗个招呼。九叔就问啦： 搵到条尸啦咩？ 哦，未，所以啊，特登嚟搵你老人家睇下点样啊，再搵搵条尸喺边啦。 文才插口讲： 诶，照我底啊，冇啦， 冇示威啊，骨文才讲。 有呢就一定是有的，为了大家的安全。嘿嘿，啊，九叔你再仔细一想一想。 文才又质他， 为了你自己就啩。 武士威又掘一掘文才，婷婷也插口讲， 文才怎可以这样说话 的？即是这样是嘛，他完全就是为了自己可以升官是吧。 婷婷零零头讲， 咁如果搵到嗰只姜，搵到我爷爷，咁大家都放心啲嘅。 武士威一拍大髀， 啊，都系阿表妹嚟明示你。 文才又讲：， 你唔好听佢乱噏先得噶。 九叔就喝住佢啦， 食足啦。 秋生喺隔篱又问啦：， 师傅，你真系有办法？ 武士威跟住讲啦：， 系罗九叔。你啊，讲出嚟睇下可唔可行咯？ 九叔啊，一路踱住步，一路摸住个下巴讲：， 有应该有，不过有冇用我就唔知道。 吓，咁啊点算啊？ 继续搵咯。 武士威摸一摸自己个肚腩，一边啊拗住个下巴讲啦：， 唉，咁如果真系搵唔到啊，唯有等佢啊自生自灭咯。 啊，好彩啊，仲有麦豆线啊捆住佢。 九叔个不以为然啊， 麦豆线啊挨唔到一世嘅，点都要揾出嚟，一把火烧咗佢先放心。 话分一头，又讲翻任老太爷呢只僵尸。前文已经提到麦豆线已经冇用嘅，任老太爷双手一挣，就已经将麦豆线掙开。对月就狂敲，喺度吸收紧天地嘅灵气，而洞里边嘅老鼠咧，亦都俾佢食得七七八八啦。嗱，日光日白咧，都可以谂住会啊冇示威嘅，当然冇示威就死好命。咁而家到咗晚黑啦，咁又会点咧？只见任老太爷呢只大僵尸，好似系识睇嘢咁啦。一步就跳到翻任宅啦，喺个大堂里边来来回回咁跳，因为始终系佢屋企嚟噶，跳跳下都系翻翻去，而冇人知道只僵尸咧已经出现。事实上，一入夜之后咧，大家都关埋晒门，同时啊就已经将糯米咧撒喺屋嘅周围，所以僵尸啊闻唔到人气，咁自然啊。就冇跳入啲民宅里面骚扰百姓啦，讲就讲系骚扰咋吓，真系入到去，你都咪话唔惊。而任家嘅仆人阿宝同阿胜咧，喺呢个时候就静静鸡咁摸黑咁翻翻嚟任家啦。阿胜有啲心惊惊啊，拉住阿宝：， 喂，阿宝啊，不如我哋啊都系走好啦，呢度啊阴森恐怖嘅。 咁拉住阿宝谂住走啦， 日头嚟过啦， 吓、如果俾人见到要坐监噶， 见到都唔会怀疑我哋啊，我哋系呢边啲仆人嚟噶嘛， 但系我哋依家系入去偷嘢、啊， 嘿，偷咩啊？系攞， 阿宝一路讲，一路伸手摸到盏油灯， 嘿呀，你要做乜嘢啊？ 阿胜一啖气噗咁就吹过去，諗住吹熄盏油灯。阿宝就及时移开就讲啦：， 你就係冇胆， 而黑面嘛，边度分得出边度啲金银啊珠宝啦？老爷将藏喺嗰边㗎咩？ 你跟我嚟啊！ 阿宝拧转身，油灯突然间又喐喐啦， 喂，你也仲吹？一边讲一边用手遮住个油灯。而阿胜呢，已经系瞠目结舌咁冻笃企喺度。佢见到咩？见到任老太爷只大僵尸就企喺阿宝嘅后边。 啊！哎呀，哎呀， 声都变埋。阿宝拧转头讲啦：， 诶，走啦！哎呀，咁鬼细胆啊，正一毛胆鬼啊，俾佢担你啦！ 一路讲住望望阿星，只见到阿星手指啊指住后边，只眼黑到突出嚟咁仔。跟住佢拧转头望望后边啦，不望犹自可，一望啊，差啲吓到濑屎啊！两个人不约而同咁啊大嗌一声，而只油灯呢，亦都从阿宝嘅手里边跌低，砰咁样跌咗喺地上边，即刻烧着咗啦。只见僵尸两只手一捉，就捉住咗阿宝同阿星，又快又准。佢两个完全都冇闪避嘅余地，咁僵尸就捉到两个生人，有咩做啊？大家都估到啦，跟住落嚟又会点？我哋听日再讲。